我问第三句。 是第三句啊？ 啊，你这第四句了。 怎么回事？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是啊，坐那就完了。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什么词啊？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没你说。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哦，同把饭餐。 对， 餐是怎么回事？ 哎，就是吃。 那就吃。 哎， 六句。 六句啊。 你这不好。 那么你呢？ 八句。 啊，你八句词儿 比你这个词儿好 啊。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来来来，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龙台。 冰山说是儿啊儿啊，你该来了啊。 一打一打的台台台台台个龙台龙台一个龙台个龙台龙台一个龙台。当个啷当的个啷的咚， 天到了这般那时也不见回还。 当个啷的当个啷当当个啷个里个啷的咚。又叫好了，当个隆当当个隆个一个隆的咚。 出窑门哪儿 当一个隆个隆的咚。 门关哪看哪 当那个隆当那个隆当那个隆个隆个那个隆个隆个隆当当个隆个一个隆的咚。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我那怎么说你抱身子呢？这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这好吗？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可这点不有身段吗？ 噔个隆噔噔个隆个。 他出窑门的时候 噔个隆噔隆，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 噔个隆 他已经走出来了。 噔一个隆个隆的咚。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的个隆个隆个隆的咚噔个隆一个。 他脸上的表情 一个隆个 非常着急的 噔隆， 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 噔个隆个隆的咚。 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 咚 母亲对儿子的爱。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辞裂的。 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 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一个里个隆的咚。 啊，冰山。 个隆咚。 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隆咚一个隆。 冰山。 我你这干嘛呢？ 我这连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啊。 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啷的咚。 望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 当个里个隆个隆咚当个啷个一个啷的咚。 将身